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现在结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在歌唱祖国雄壮的歌声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圆满结束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重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路况信息。 刺耳，以此为警示。夜间行车易疲劳，适当休息很重要。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礼让你我安全随行。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福临门玉米油。源自东北黄金玉米带，中粮全球产业链品质保障，选择健康，选择福临门。 热烈祝贺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荣获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胡姬花花生油，正宗花生油，古法胡姬花。 新民牛栏山，好酒接地气，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鲁花花生油国家科技进步奖 5S 纯物理压榨。 股市行情火爆，我该怎么开户？ 招商证券手机开户无需排队等待，只需身份证和银行卡，微信关注招商证券或短信发送1-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我有一个问题，手机锂电池可以像生活垃圾一样处理吗？ 哎，那塑料袋儿属于哪种垃圾啊？ 国外是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和处理的呢？ 是春节放鞭炮造成的环境污染 有好处吗？ 停，这些问题难不倒我。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开始啦！ 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友吧，您出题我解答， 超强专家团坐镇，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友吧，我们一起做环保达人。 想购精彩内容，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颖儿。想购8周年茅香玉叶原浆酒送话费的活动举办至昨天啊，累计接到了不下300通的投诉电话，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表示电话永远在占线，说活动举办不起就不要在这忽悠了。还有不少的听众就说了，条形码扫描价999块钱一瓶的茅台集团原浆好酒，你们算下来才80几块钱，这酒能是真酒吗？送的话费手机能用吗？针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茅台集团原浆酒的品牌运营总监李总，让他来给大家做一个官方的解释。来，有请李总。李总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场活动呢是我们全国300多家的广播电台举办的一场新品的推广活动，不计成本，是一个限时限量的推出，否则呢我们也不会承诺大家订购成功不用提前支付1分钱，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是吧？ 是。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我们的茅台好酒，划算下来才几十块钱，这么便宜，参与活动的朋友肯定确实太多了啊。占线情况呢还请大家多多的谅解，一定要耐心的多打几次。 李总啊，您看上次推出这买酒送1000块钱卫星话费充值卡的活动，很多朋友啊都没有能够抢到，您看今天能不能再推出一次买酒送话费的活动，您看怎样啊？ 这样吧， 就当是对我们新酒上市呢再做一次宣传。 嗯， 今天呢还像之前一样，是19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再送1000块钱的话费。 啊，太好了太好了。但是啊，您看啊，这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嗯，是。 而且你要知道，享购正在举行8周年庆啊，这样的双重喜庆的时刻，能不能来一场更劲爆的促销活动？你看，19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再赠送一箱，再送1000块钱的话费充值，你看怎样啊？ 什么？是1999块钱、 啊，哎， 等于是买一箱要送两箱， 对， 还要再送1000元话费。 嗯，是啊， 你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但照你说的话，这样子咱们就卖一箱赔一箱了，这个肯定不行。 哎，李总怎么不行呢？要是让我们听众花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得到3箱酒，还有1000块钱的卫星话费充值卡，我帮您算一下啊，这就是999块钱买18瓶酒，一瓶才55.5块，咱老百姓听到50多块钱就能够喝到茅台的原浆好酒，那还不是疯了吗？肯定会引起轰动的。而且你看，你们活动这一火，品牌宣传就有了，对不对？别考虑了，就这么着吧。 嗯，真的也确实特别能讲啊。确实，中秋国庆呢就近在眼前了。享购呢又是8周年的庆典，那我今天也算是豁出去了啊。 嗯， 行吧。但是我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好了，今天给的1999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再送1000元花费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只给20个名额，好吧，限定。 好，也是非常感谢李总，非常感谢。但是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您只去花1999块钱就能够得到3箱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再加上1000块钱的话费，这样算下来，相当于您花999块钱买到了18瓶的茅台好酒，这一瓶才合55块钱，这个价格您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买到。您还在想什么？只有5分钟，只有20个名额，谁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就看您的电话速度了。400-710-8888，400-710-8888。听众朋友，花55块钱就能够喝上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您敢想吗？告诉您，只要您现在拨打进400-710-8888，就能够喝到一瓶的原浆酒，手机条形码扫描价999块钱一瓶。现在花1999买一箱送一箱，再赠送一箱，再赠送1000元的话费充值卡，相当于啊，一瓶茅台好酒才55块钱，55块钱。现在400-710-8888的订购电话非常的火爆，大家都知道，没有喝过原浆酒，那就相当于没有喝过白酒，它是不勾不兑，纯粮食酿造，所以这款茅香玉液原浆酒的档次口感是不容置疑。手机扫描价每瓶啊999块钱，3箱18瓶就18000块钱了。而今天只要拨打400-710-8888，现在只需要花1999块钱，1999块钱，再赠送给您1000元的话费充值卡。最后的半分钟，名额有限，只有最后6个，能不能抢到就看您的速度了。400-710-8888，400-710-8888，祝您好运。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东亿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Yeah.